大家都知道安置区的格局就是一排排复式有两层的铁皮屋，地下那层门口位置冲凉连厨房，地方非常小，然后进去里面又有一只门，门口对着楼梯，楼梯下面基本上只可以摆放几件家私，所以大部分的居民都住上面那层。当年我只是读紧幼稚园高班，我哋区内好多泰国移民，基本上大家都相处融洽，唯独系有一个叔叔，佢个人好孤僻，又唔同啲邻居打招呼，佢俾人嘅感觉就系生人勿近。有一日，妈妈买咗个新玩具俾我，放咗喺阁楼床下边嘅位置，我上楼去揾，揾咗好耐都揾唔到。于是我就大声问我阿妈放咗喺边，我阿妈冇答到我，我就继续揾，点知俾我喺床下底见到两对会发光嘅眼，我仲以为系两只猫，啱啱想伸手去捉佢哋嘅时候，俾我见到嘅原来系两个同我差唔多大嘅细路仔，原来唔系猫，佢哋表现得好惊，匿咗喺我床下底。我即刻走落去厨房，揾我妈妈话俾佢知，床下底有两个细路仔。我妈妈即刻上楼睇下，点知一个人都冇。我个新玩具就好地地咁放喺床边。之后我仲俾我妈妈闹咗一餐。但系嗰两个细路究竟去咗边呢？第二日放咗学翻到屋企，我就一支箭咁冲上去阁楼，谂住去玩我个新玩具。点知俾我又见到嗰两个细路仔，佢哋攞住我个玩具嚟玩，仲玩得好开心。我见到梗系要抢翻我个玩具啦。点知佢哋用好凶恶嘅眼神咁望住我，仲发出咗啲怪声，好似警告我咁。我惊起上嚟，又去话俾我妈妈知。今次我妈妈唔理我，仲叫我唔好阻住佢煮饭。我又唔敢一个人上阁楼。唯有走咗出去公园玩，再唔敢一个人留喺角仔啦。有一日，我妈妈同其他街坊话要帮邻居执屋，嗰、那个邻居就系生人勿近嗰个孤僻大叔。我跟埋啲街坊一齐去睇，原来佢间屋堆满晒杂物，成班街坊夹手夹脚清走晒佢啲嘢，清走晒啲杂物之后，我哋就见到个神坛。我见到有好多神佛放咗喺上面，最令我震惊嘅系放喺上面有两张相，嗰两张相咪喺我阁楼见到嗰两个细路仔。其中有个好奇嘅街坊问孤僻大叔：张相里面嗰两个细路仔系边个嚟？佢话呢两个系佢死咗好耐嘅仔。几个街坊即刻惊到哇一声叫咗出嚟。有个阿姨话见过呢两个细路仔喺公园玩，仲打伤咗啲小朋友，想捉佢哋见家长嘅时候，点知行埋去佢就消失咗。另外有一个阿姨话佢见过佢喺佢哋屋企同佢啲细路仔玩，整伤佢个仔之后就走咗去。有个街坊问孤僻大叔：你系咪将两个仔当鬼仔养啊？孤僻大叔就话系，仲话唔舍得佢两个仔。佢话迟啲会搬翻嚟泰国住，会带埋两个仔翻去。呢件养鬼仔事件揭发咗之后，好多街坊真系谂起都惊。你话有对鬼仔会失惊无神咁喺你屋企出现，仲会打伤你啲仔女，我问你惊唔惊？好彩之后佢真系搬走咗。大家先至放下心头大石，而我每次上国仔嘅时候，都仲会留下见到嗰对会发光嘅眼，同埋嗰两个细路仔嘅阴影。 好，翻嚟啦！冬天长，我真系会将你嗰啲来信，我真系会做咗个 set 文讲出嚟噶。不过啲字眼要执一执，因为有时咧嗰啲 顺序 系啊，唔系有少少啦，即系唔写惯嘢，好难讲嘅。即系我啲做得耐先知嘅，同埋依家啲人好少执笔写字啦，都系 系嘛？多彩嘅电话又写，系我都好少写字嘅。如果叫我写字，你唔识睇啊？咁我讲埋嗰个先。 好啊。 嗱，咁佢就上去执嘢，咁啊见到几件玩具，咁佢就唔理啦。咁佢就摆埋咗一边，咁咧就喺度扫屋啊，游过晒啲屋啊，清个冷气机啦。咁啊洗干净咗之后咧。洗干净咗之后咧，咁啊搞咗成日，又要买啲嘢上嚟啊，准备第二朝游游去啦。咁啊瞓醒第二朝咪啱咯。咁啊喺度瞓觉咧，瞓咁啊嗰晚就喺翻嗰间房里边瞓嘅。 系 咁啊瞓下瞓到半夜咧，咦？点解好似有人掹佢裤脚喎？即系感觉到有啲人掹佢裤脚。咁啊。咪有老鼠啊嘛，大佬！ 唔会掹裤脚啦。 老鼠咬你个裤脚，掹你啱掹你啲裤脚，佢咬你啲裤脚拖，咪好似人掹咁咯。起身咦冇喎，又冇嘢喎，咁唔理啦，照瞓。瞓到半夜，又有只手咧掹佢啲裤脚，但系佢感觉咧，嗰只手唔大嘅，好细只嘅。 细蚊仔嘅手 系啊，细蚊仔嘅 size 嘅手嚟嘅，咁啊喺度，即系好似扭计咁啊，戳佢啲裤脚啊， 即系好似爸爸我要买玩具 系啦， 咁 样系啦，系啊，咁啊，佢啊起身，又冇嘢，咁啊唔理啦，就再瞓，咁啊，如是者佢嗰晚咧又都攰嘅，做完嘢掹咗几下之后咧，佢唔理啦，喺度一脚伸过去个床尾嗰度就照瞓。瞓醒咧，第二朝又清晒垃圾，即系将里边啲嘢抌晒啦。咁就咩啦？咁就继续喺度游啊，游完咧开咗啲窗，等即系佢唔会用啲好靓油噶嘛？你知劏房咧收几千蚊租噶啫嘛？ 系啊。 咁佢唔会用啲好靓嘅油嘅，咁佢又要开咗啲窗散，你知啲灰水有阵味噶嘛？唔同而家嗰啲咧，嗰啲环保油冇味噶嘛，但系嗰啲好鬼贵噶嘛，同四即系几倍价钱噶嘛，咁啊散咗啲味咧，咁啊整啊，又整呢样，整嗰样，又整下啲灯嗰啲，咁啊又夜晚咯，咁啊，买咗啲咩啊，买咗啲嘢翻嚟啊嘛，关人啊，整完埋喺度瞓啦，瞓到半夜咧，今次唔系。掹佢裤脚， 今次系咩啊？ 系一嘢俾人啪咁样个头落打落去咯。 今次我上 打落打个额头 喎。哦，打额头就唔打 后 面就 打后面打个额头，扑咁醒咗。 系 我做咩？点解边个打我？咁即系问你啲废话得嚟啫嘛，个房 咪就 系嘛？跟住搞咩？边个打我？跟住佢唔理啦，又起身屙尿，咁行咗出个房。行咗出个房，谂住去厕所。你知佢咧劏房就系共用厕所噶咯。 系啊。 咁啊撞啱咧，隔篱啊系有佢嗰度有几间套房嘅。咁撞啱我起身，喂，做咩啊？你上嚟执屋噶？我系啊系啊。佢话、啊、你搞咩啊？佢话唔知搞咩啊？个头啊头黑色嘅呢度，点解突然黑色嘅？佢话你抹尘抹唔记得抹面啊？佢唔系啊，点解我冲完凉先瞓嘅？佢点解佢黑色嘅？咁啊走入去厕所嗰度啦。佢都系去厕所噶嘛，去屙夜尿啊。咦？点解又黑人啊？冇理由啊。跟住咧，去完厕所捽又唔甩，咁啊唔理啦，翻去瞓啦。跟住翻到两间房度，周围望，得一张床啫，一个机仔乜叉都冇啊！咁仲有咩咧？劏房系咪啊？咁啊？咁啊就照瞓啦，系嘛？咁嗰阵时系冬天嚟嘅，就唔好似而家咁啊，唔使开冷气啦。咁瞓下半夜就啪又嚟， 又俾人打多， 又打多嘢喎。跟住佢乜嘢事啊？你点搞咩啊？乜做咩真定假咁？点解俾人拍两嘢？跟住佢听到把声咧，嘤嘤嘤，好似细路仔咁喺个耳边噶咯，嘤嘤嘤喺度嘈，嘈乜嘢啊？喺度，跟住咧。就佢就想话，搞咩咧？喺度嘈喧巴闭。咁佢初头都冇谂嗰啲嘢嘅。咁咧就如是者，佢又搞掂咗啦，整好晒间屋啦，佢就冇理到嘅。嗰晚就打咗个两巴，冇再打佢啦，照瞓啦嘛。但系佢出咧， 两达黑人，两达黑人。跟住咧，佢嗰间佢又帮佢阿叔租俾人嘅，阿叔。咁你搞咩？做咩整到个头黑掹掹嘅？佢唔知喎，点解俾人拍嗰两嘢？喂，点解无端端俾人拍？佢话鬼知啊！我咪咩咯？我瞓瞓下唔知点俾人拍，好似有人拍我咁拍，拍嗰两嘢个头黑咗。跟住佢阿叔话：喂，好似唔系好对路喎。跟住咧就同佢跟住就问嗰间屋会唔会租啊？冇嘢，得几件玩具啫嘛。喺有两件玩具啊，唔系佢嗰几件嗰两件玩具喺床下底揾到嘅，即系佢嗰啲佢嗰张床咧，佢冇拎走啊。其实劏房我唔包家私噶嘛，有啲咁佢有张床咧，零舍只高身嘅床下底。依家啲床咧， 通常 有柜桶噶嘛，佢嗰啲唔系，佢系旧式嗰啲钢床嚟嘅、 哦， 就下边可以摆到嘢。佢系有两件玩具。细细件嗰啲麦当劳嗰啲咧，即系 换 翻嚟嗰啲系啊，换翻嚟嗰啲公仔，佢冇得两件咁嘅玩具，佢冇理由噶。咁我话啊，之前佢问翻佢哋之前租俾个人佢有细路嘅咩？问佢阿叔啦，冇啊，佢两公婆咩？佢同个女朋友啫，冇细路噶。佢唔知喎、我见佢有玩具喂。依家啲人好兴噶嘛，即系储餐饱噶嘛，啡粉嗰啲又储得餐，麦当劳嗰啲又储得餐噶嘛，系咪？咁啊冇理啦。咁嗰间屋咧就嗱，佢俾人打咗两巴之后咧，几日都租唔出。啲平时嗰啲屋咧，好快一租完咧就有第二个嚟噶。 系啊。 咁佢又话咁佢又打，咁咧佢就喂冇人租，咁佢屋企嗰度咧。佢隔篱嗰个房咧，嗱佢有四间啦，嗰间冇人租啦，但隔篱嗰间房又搬啊嘛，即系佢哋成日转嚟转去租几个月又转，因为顶唔顺呢啲人要行硬九楼咧，啲人初咧就觉得平啊，二千零三千蚊， 但命都冇、啊， 唔系咁你冇办法冇钱啊嘛，咁啊照住得，但系好快咧就唔住噶啦，咁佢嗰间又。咁佢又上去租啦，咪佢又要去负责清洁啦。系、 嗯、 又嗰晚咧，又唔系拍佢，即系佢唔系瞓嗰间房啦，佢整好咗啦嘛。咁啊瞓新搬嗰间房啦。佢、 嗯、 就听到人焗焗焗敲门，但系嗰啲声好奇怪。嗱，你敲门应该系高啲嘅地方敲噶，佢好矮噶啲声。 小朋友嗰啲， 嗱啲小朋友嗰个高度嚟嘅。开敲咩？啲夜妈妈敲我门做乜鬼啊？跟住开门啦，又冇人嘅，冇理由啊！ 同佢玩过翻寻味， 咁啊，佢又系唔理啦。跟住咧就照瞓啦，又焗焗焗，又敲门。跟住咧，佢一开门，佢又觉得有啲嘢闪入嚟嘅。即系感觉到有阵气咧入咗嚟，但系佢又见唔到嘛，咁咪唔理啦。咁就瞓到半夜、 嗯， 又听到嗰啲声咯，咦咦哦，咦哦嗰啲咁嘅声，系喺依边嗰度一扎扎声，我搞我做咩啊？咩事啊？咁佢其实嗰条友咧就，但系即系喺上租申请话佢冇神论嘅，咁啊。搞咩啊？嘈咩啊？饿乜鬼啊？想咪讲咩？讲俾我听啦！我都听唔到你噏乜，即系佢咁样讲。跟住咧，佢又嬲啦，系嘛？听咗两听啦，唔理啦，瞓啦。跟住就扭耳仔，又扭佢只耳仔咯。成晚咧就搞到佢咧就谷鬼气咧，就又冇得瞓咯。咁啊，我怕你啊，我唔瞓啊，即系唔喺嗰间房度瞓。咁啊走落楼，咁啊走落楼咧就撞到个楼下好夜噶啦嗰阵时，佢落楼嗰阵时应该点几两点啊，撞啱佢个邻居上嚟，佢个隔篱邻即隔篱嗰个房嗰个咩嘢，咁啊落嚟，咁啊佢话，你咁夜走嘅，咩生即佢当佢知佢帮我哋打你间屋噶嘛，佢经佢租噶嘛。佢系啊，喺嗰度瞓唔到，走啦。跟住咁啊，碰面咁啊走啦。咁啊，转头咧，咁嗰个人突然嗌住啊咩生咩生？我咩事啊？喂，个细路仔掹住佢衫尾，你唔理佢嘅？ 嗰跟住我个客人就惊啦，喂，咩细路仔掹咗我衫未？ 唔系咯，半夜三更。 喂，你唔理佢啊？搞错啊！啲过马路撞亲啊嘛，跟住佢又知道心知不妙，哎系啊系系，哎跟我行啦，跟我行啦，咁样咁又 跟佢行。 唔系，咁佢哋冇办法，你要完一件事噶嘛，咁嗰个人就唔理佢上去啦。佢话死啦喂，佢真系心谂喂大佬，你喂细路，你掹住我做乜鬼啊？我又唔识你，又咩，跟住咧佢又唔理啦，照翻屋企啦。咁其实佢又睇唔到噶嘛。佢唔知道有个细路掹住跟住佢尾噶嘛，不过翻到屋企同阿妈讲呢单咁嘅嘢，跟住阿妈唔系，佢话系啊，佢话有单咁嘅嘢啊，佢哋话你有冇带咗个入屋？我阿妈我睇唔到噶，唔知喎，咁两仔乸咪脚都演埋黑到啊，咁嗰晚咧就佢阿妈睇得多得佢啦，两仔乸咧就佢阿妈嗱嗱声个神台，佢有安神嘅佢阿妈，咁咧就喺神台度嚟装，即系。佢落到嚟咧，其實佢阿媽都係無神論嘅。佢哋聽左右隔離咧話要安翻個咁啊，佢又走去捧個，即係又唔知有冇開光嗰啲啦。 我正想問。 係啦，即係冇理嘅，咁啊照裝啦，裝完咁啊，一直就兩仔啦，驚到冇嗰晚係冇嘢嘅。 有得震啊，冇得瞓。 但係有得震就冇得瞓啦。咁第二朝一早就問佢，就同佢阿叔講啦。嗱，佢負責租層樓啫，有時未必係佢租出去嘅，即係佢有時經佢阿叔話經佢租，有時係經佢租嘅。但咁啱嗰間就唔係經佢租嘅，係經佢阿叔租嘅。佢問阿叔：喂，你上嗰手租俾邊個？喂，揾唔揾得翻㗎？咁啊，打電話俾佢啦。咁嗰個人咧就應佢電話佢話：喂，你即係唔好意思啊，咩生咧？你住嗰阵时咧，其实你搞过啲咩噶？啊，冇嘢啊！佢一听到咁，哎，冇嘢啊！咩事啊？咁啊，佢唔系，你搬咗咧？咦，我间屋好鬼怪，有个细路喺度，佢冇理由噶，我都冇仔女，我知你两个系你两个冇仔女嘅系，但系你搞过啲咩咧？冇咧，咁样跟住佢跟住冇，佢话冇。咁啊冇理啦，咁我阿妈咧就同佢咧就走去嗰啲指甲铺问啦，问咗个指甲铺，喂，点你冲撞咗去查只脚就得咧，即系有嘢搞啲指甲铺搞唔掂噶嘛，唔系个个识噶嘛，咁啊，你求其搵啲嘢百解啊拜下算啦，即系黄色一张纸好多嘢写住嗰啲咧， 脚都 check 唔到佢咩？ 咁唔系你唔系冲犯佢啊嘛，系佢搞你啊嘛，你冇冲犯佢啊嘛，咁啊。咁都冇办法㗎喎，咁点搞好呢？咁嗰日呢终于就烧完啲嘢俾佢呢，諗住喂，我保你大佬你收咗嘢走啦，係咪？咁第二日呢轮到个屋主打返俾佢，即係租过嗰笪地方打返俾佢，喂话声啊声，你唔好意思啊，尋晚呢你咪同我讲个細路跟住你嘅，佢係啊，你系咪喺屋度执到又执到玩具啊？佢系啊，啲麦当劳嗰啲细细件嗰啲啊，我仲喺咩度啊？我抌咗啦，我大镬啊！佢话喂吓，唔系话抌咗去边啊？抌到垃圾房啊，执唔翻啦！佢话跟住咧，佢话喂，你究竟有咩嘢啊？佢话唔系啊，原来佢养鬼仔。 嗰两件 玩具就系嗰个佢走嘅时候留低咗啊。 系啊， 即系其实咧，正常咧，玩具摆喺个嗱，我就未养过嘅。我听嗰啲人讲咧，佢就要摆啲汽水啊，嗰啲嘢，佢中意嘅嘢摆喺个台度啊嘛。 嗱，以我所知嘅程序咧，因为我都有研究过嘅。佢哋请翻嚟，首先佢哋请翻嚟系要夹完，即系你哋又夹唔夹噶嘛？即系佢哋唔知系古曼童啦，定系啲碌角之类嗰啲啦。因为古曼童系啲人系叫做小仙童噶嘛，真系由啲大师，即系啲龙婆去学去做嘅呢啲，咁即系帮人。咁但系总之佢哋系会你带佢翻嚟嘅时候，你应承佢俾啲咩佢咧？ 佢就会摆喺嗰度。 系啦，你摆喺佢面前噶嘛？ 但系佢就搬屋。 我觉得佢应该系鬼仔，唔系古曼童。因为以我所知，古曼童系佢哋，我见到啲泰国佛具铺咧，佢哋真系会一个坛咁样安佢哋摆喺个台上面去安供奉。 嗱，我见过鬼仔咧，就好细细樽嘅啫。嗰啲嘢 有丝噶嘛，入边丝鞋噶嘛，有 冇丝鞋？唔知系咩嚟咧？其实我都唔会 走去睇嘅。咗噶啦。 跟住咧，佢话佢搬屋系漏咗嘅，但一直都唔知 道。好紧要、啊。 应该系嗰个翻转头揾啊，佢养嗰个翻转头揾。 跟住我点啊？我唔知喎、啊，你又唔讲俾我听，你个大佬啊？呢啲咁重要嘅嘢，我个抌咗咯，点啊？跟住佢又买翻个，就去翻嗰人嘅新屋嗰度咧，佢就话见到佢摆咗好多嘢喺度嘅，又买翻两个玩具咧，又同佢 say sorry 啊咁样， 傻冧啦， 系啦， 傻 冧 咗 之后咧，先冇事嘅。佢话如果唔系咧，你啊真系大镬。佢好奇怪喎，佢上去買咗啲玩具，佢咪有黑印嘅？ 係啊，兩劈咁樣噶嘛。 係啦，兩劈嘅都好耐都唔散嘅。 係啊，完全係烏雲蓋頂啲朋友。 買咗個新玩具啊，買咗紅水咧，即係嗰啲泰國汽水啊。係 啊係啊。 俾佢飲咗之後咧，我覺得 即刻退， 唔係唔係冇咁啊冇咁快。過咗兩日之後咧就退咗咯喎。 系啊系啊，因为其实 suppose 系你唔你俾咗佢嘅嘢，你唔可以抌佢嘅，佢哋真系会发脾气噶。 好差小气嗰啲， 会发脾气噶真，因为冇办法噶，佢哋出唔到世，佢哋都系小朋友，冇人教佢，乜嘢都唔识。 哇！佢嗰次真系见镜，以后咧。以后执屋咧，乜嘢都留起晒文物， 搵个胶袋入起佢。 系啦，喂，佢后屘咧系点咧？得闲就去探访下嗰人，即系借啲嘢。即系如果单身女仔又唔会啦，如果有啲咧就会借啲，即系密切留意下佢搞紧啲咩嘢。 系 啦，哇！呢一段 overrun 晒添。 系， 好，我哋去广告先。 转头见。